旅德同胞协理会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欧洲地区本部27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侵略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